是因为一场雪让我们相偎，那时候我们许下了一辈子永久的诺言，爱情中你与我都被幸福和快乐包围，无忧无虑过着童话般梦中的生活，梦里面在香味的地点，繁华灿烂融化纯洁的冰雪。사랑해바보처럼사랑해只爱你一个人 forever， 你只是我唯一选择，我爱你像夏花般爱你，我心中只有你，我爱你让我再凶一次，사랑해Hey